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好，来，我们有一个简短祷告，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研读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在这里来到你的殿堂中向你敬拜。主，求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自己亲自开启我们眼目，让我们了解你自己话语中的奥秘。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学习，也求你来亲自的带领指教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请各位把你的圣经也翻到利未记。我们上次讲到利未记，我们完了有关介绍那个五祭的祭礼，也讲到祭司所有的祭礼都要由祭司来承担。那献祭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带着祭物，然后祭司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也讲到祭司就是中保。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律例典章，还有讲到一些其他的圣会节期。那有关这些立会记忆里头很重的这些东西，就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与他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中间的关系 relationship。 那好的，所以这个你各位所看到的，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结束的地方哈。那我们讲到了这个有关的这些律例，这些律法是好的，是圣的，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他是师父，那耶稣基督总结了律法。那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我请各位再看到这个书信大纲的话，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条例哈，有些是个人条例，有些是团体条例，然后完了以后圣会节期，最后他会有一个福祸，这是在我们利未记在最后面的时候。我曾经跟各位讲过说，这个利未记里头你要抓准这本书的话，它一个中心的东西在最中间这边有一个叫赎罪日哈。那赎罪日它这个字很特别，然后这个字叫 atonement。那有时候就不晓得的话，听到这字 atonement 还搞不清楚是什么。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赎罪日。那很多人大家都听过，也知道说以色列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然后去为他自己全家，为全以色列的百姓赎罪。那做的这件事就是这件事情哈。那好，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讲到利未记里头你要抓住，就是说在这个里头讲到一些很多的东西，那个一个名词一直在出现的，记得它出现九十几次，那个东西是讲到什么东西？哎，这个姐妹很好，她说她看完了，我真的是哎，给她一个鼓励哈。那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机会看，我希望你借着这个课堂的机会，你回去把利未记看一遍。那这个就是我们课堂的目的，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这个进度走，然后把它看完哈。那圣洁，所以你既然脑海里头有这样的印象，说这个东西一直在那边出现，那神要把他自己圣洁这个本性要彰显出来，然后彰显在这些跟以色列百姓的这些教导方面 ，OK， 训诲方面。那整个前面五经在以色列中间，我们通常叫摩西五经，对不对？那以色列人他们称什么？他们一个字啊，一个希伯来字叫什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这个能够了解，叫 Torah， OK。我们叫摩西五经，他们就叫 Torah。 那 Torah 的本意就是一些教导，然后就是一些instruction， 一些这些命令法则，这整个五经都是哈，而不是光是利未记，但是在这边特别哈，着重在这边。我在前一阵子不久吧，大概就在一个多礼拜前，有机会跟一个人在交谈，然后就讲到说摩西五经这里面哈，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你知道有些东西它在历史上它发生过一次然后就没有，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它一直要传递下去，一直要教导下去。请问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哈，这样讲， 各位你在看摩西五经的话，就是什么创出立民生，对不对？然后创世纪、出埃及记，那有些很多故事你看了啊，神创造这个，然后怎么样，然后亚伯拉罕，然后献以撒等等这些东西，那都出现了，然后也有它的意义，我们也都了解学习。那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律法这个东西，除了在这边立位记讲这个东西，然后下一次再讲的时候就是生命记，生命记的场景就是摩西在那个摩亚平原，那百姓要进到那个过约旦河，要进到迦南地之前，再跟他重申一次诫命，所以叫生命记第二次哈，第二次重申诫命。那里头这东西有很多的重复，有一些小部分的补充不太一样，但是很多的重。那我要跟各位强调就是说，你在看这个，在看生命记两个配套在一起看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一直延续下去的，它不是只是说一个事件，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重要。那我特别鼓励大家说，这个东西要看哈，立位记跟生命记要看。那他们犹太人的下一代，他们要学习的摩西，学习这个 Torah 的时候，他们的着重点就这样。有些东西他们是要背诵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很难读的话，他们是要背诵起来的。好，就跟各位有个了解。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个人条例，那如果大家你翻到第十一章那边，好，立位记第十一章。11-15，也就是在赎罪日之前，圣经里头给了我们一些有关洁净不洁净这些东西。那基本上大方向我们都列在这边，有关他们的饮食方面，有关他们的个人哈，个人的生理方面，还有他们的居住，他们的基本上就像是食衣住行这一方面，就是以个人方面来跟他们讲这些事情。所以在各位很快的看一些地方，你看好第十一章这边，那这里大家通常最有兴趣看，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那在当时的旷野，你知道很多东西，有些是爬虫，有些是走兽，不是所有东西逮下来都可以吃。神跟他讲说，有些东西是干净的你才可以吃，有些东西是不干净的你不要去吃。好，那东西很多，有些动物也许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就在当时的旷野中间有这些动物的存在，然后它就记录下来。但是这个东西你也是蛮现在的哈，我就为什么刚才跟各位讲，立位记这东西是跟我们现在生活有关。那你说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执行神这样子的一个律例典章，神的话语，我们现在犹太人他们吃东西都会叫什么东西？他们去买东西 kosher。 对，所以他那个口血，你看，所以这圣经东西根本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他们犹太人吃东西很注意的，他们不能够吃到不洁的东西，所以都要他们的什么 rabbi， 就是他们的那个很懂那个圣经的人，然后去那边看，说，哎，这个是符合洁净的程序，他们说可以买。所以你如果去超市，你会看到那些口血的东西，啊，对不对？你看这个东西离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在我们的周围。那我就跳过去哈，基本上各位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这里讲到说那个猪是什么，它是分体但是不倒绝 ，OK， 然后那种动物不能吃。那完了以后12章讲到生产，那妇人生产以后要洁净。当我在看这时候，我觉得说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还挺像的啊，中国人姐妹生产完毕也要坐月子，那这里它有点不太一样哈，它这里男生。女孩子生产完在家要待多少天？33天 ，OK。那如果是女孩子呢？ 66天。 为什么会是33跟66？我也不知道，但是神这样规定。但是我相信神有心意，我也相信他们也遵守。不过有一个我们可以从这里观察出来，就是说，哇，生女孩子好像比较。特别也可能也比较复杂，所以谁要他们说是在家居66天，是男孩子的两倍嘛，对不对？这样，所以在这边你看到说孩子们他们第8天要行割礼，所以这些都已经讲在这边。所以当耶稣基督生了以后，你看新约时候第8天，他的父母就带他到圣殿里头去行割礼，然后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按照这些规矩哈。那个。你会看到说这些节期完了以后，他们还要献上赎罪祭，然后献完祭以后，他们才得以洁净啊。所以有一些程序他们要做。那完了以后，第13章， 第十三章这边的话就讲到说有些皮肤的一些的疾病，好，他这里是讲到会传染性的疾病。你看第三节那边他这里讲到说什么，祭司要查看有没有肉皮上的灾病，然后完了以后第三节最后那边他讲说祭司要查看定他为不洁净，然后继续再看，你会一直看到这个东西一直在重复出现，然后说祭司要查看，然后祭司要查看，第五节的一开始，第七天祭司要查看，然后祭司要再查看，然后一直看，然后第八节祭司要查看，整个下面就一直在讲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如果中间发生了一些传染病，你可以把时间想到当时他们一群人在旷野中间，那时候有没有 medical doctor？没有有没有救护包，如果有人摔跤然后马上拿那个救护箱 first aid 打开来，然后没有，所以什么东西你从那个方向想，你说很多东西他要来看。那祭司在当时的职责就有点像医生，你看他这里，然后神也跟他们一些条例让他们来看哪些东西是发生怎么样。那这里特别着眼点就是有那些会传染病的，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传染病一群人200万的人在那边，如果有传染病的话会怎么样，不可收拾，对不对？很多人所以他就很仔细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如果真有传染病的时候，他们要他们住在营外，然后知道说这个病好了以后他可以再回来，然后再得洁净啊。所以你像诸如此类，其实你会发现说很合理，在当时的百姓没有这样子的观念，然后整个会众在一起，神就定下这样子的法则，然后跟他们这样讲哈。那祭司在做这些事情要很小心，他们看，然后完了以后，你看第十三章第四十七节那边之后，他们会讲到说，你看四十七节这里讲说，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筋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在皮子上，等等等等等等。如果是这些衣服沾了 ，by the way， 这里你会讲说什么是大麻风？也许麻风病在我们现在已经不常有，可能几乎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绝迹，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治疗。不过在这里，你如果从英文圣经，它是一讲叫 mildew，OK， 它是一些长了一些霉菌的东西。你知道有些时候长霉菌很讨厌的，你家里如果有霉菌的时候也不太好处理。不过我们现在还好，我们现在有那个什么清洁药品，那喷一喷，对不对？那过几天，然后看看还没有。但是它在当时的话，这个东西，所以它衣服上也要做处理，免得这些传染病到了人的身上。然后不仅这样，而且怎么样，住的地方也要处理啊。所以住的地方就是在14章33节那边讲到说，住房那边如果有这样子的病菌的话，他们要怎么处理。就基本上他就把房子那边有沾染这些mildew或者是沾染这些麻风的东西，他就把那房子要整个拆掉，然后把石头要丢到那个什么城外郊区，然后再重新再找干净的东西拆出来。我看这些东西我觉得说其实都定的都很清楚，就是生活习惯，他们的饮食习惯都要很洁净。那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非常非常很干净，如果有机会你去犹太人家，他们家整理的非常干净，然后他们就这样，我想说跟这样子的精神跟神早就是跟他们这样讲相当有关系啊。那跟各位讲说，犹太人真的是他们很遵守这些，然后他们我去过犹太人家，真的是很干净啊。那好的，那第十五章这边就讲到另外一个有关discharges， 讲到个人的生理上面如果产生了一些，这里叫漏症，但或者说一些 discharge， 这些事情该怎么处理哈。那他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情况，那这些患漏症的他会讲说要怎么样的清洗，所以有了这个东西，那上帝也告诉他们说要怎么清洗。 OK， 你看第十一节，我只是随便挑一个，你看他说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刷洗，无论摸了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啊。你看等等哈，那 你看十九节，对不对？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必洁净。那就讲了很多，然后一直下去，一直下去，所以一直好到15章32节，各位看一下15章32节，他说这是患漏病和梦遗而不洁净的，这是病有月经病和患漏症，无论男女，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所以神都定好了。OK， 这些东西他们该怎么样学习？那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你去看。当然，有时候有些东西很多细节可能是蛮困难的哈，每一个都搞得很清楚，或者都把它记。但是你在看的时候，整的那个律法的精神，我刚才跟各位讲了，神是什么的神？圣洁的神，各位一定要记得。Our God is holy God， 啊，神是圣洁，我们也要圣洁。所以在圣洁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你在看的时候，你会想开始揣摩你该怎么样去做，在你的生活上面 ，OK， 你的食衣住行上面怎么做？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棒的，可以有一些教导。当然，有些人会讲说，哎，我们新约的话是什么时代？我们是在恩典时代，我们已经不在律法时代，我们还要不要守旧约的律法？我们还需不需要守旧约的律法？你们个人觉得呢？我们还需不需要？不敢讲哈。当然，绝对性上我们不需要按照这个字面这么严谨遵守，但是对有关律法上面的这些要求，我们讲了，律法本身后面颁布律法的这个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对于圣洁这些事情，你如果我们想要多了解，其实我们看一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掌握那些东西。其实有些东西去遵守也是挺好的，我真的是鼓励，如果能遵守，那新约里头也讲的，那每个人我们吃的人不能说轻看人家不吃的，说哎我这样守你为什么不这样守，那这个就不合我们的原则。但是你个人你觉得说有些东西你可以做的，你可以持守的，鼓励弟兄姐妹哈，我们都朝着圣洁的方向走，我们成圣的道路。 OK， 啊，那是个人条例。那好，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赎罪日哈，那我们等会再稍微再讲一下这个有关团体上面的赎罪日这个东西啊，它的 Bible 上面叫 Atonement Day，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叫 Yom Kippur。所以我们住在这边，特别我们周围有犹太人的地方，他们每一年都要过这个东西啊。所以如果你是从中国来的，香港来的，像我是从台湾来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并没有这种什么 Yom Kippur 这种东西，但是来这边特别在我们的周围就有这个东西。那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说，诶，犹太人怎么那么好，他都时间到了他就可以去放假，然后他们所过的这些东西都是圣经上面就是在我们这边看到的，说神要他们去做的这些事情哈，所以他们都非常的遵守，然后他们这天肯定放假，自己请假。 OK， 那 Yom Kippur 那一天，一年365天，那天叫 Day of the Days， 在一年中间那是最特别的一天，而且是最神圣的一天。那 Atonement Day， the most holy day of the year， Kippur， Yom 这个话就是日的意思，就是天的意思，就是那一天。那 Kippur 的意思基本上翻出来就是 Atonement 或者是 Repentance， 然后他们那天叫赎罪。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是我们这里头的中心，就刚好在放到那个 Bible 的中间那边。然后大祭司这时候一年他一次要进到这至圣所。那今年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今年的这个 Yom Kippur 的时候是9月14号。 OK， 如果你周围如果有犹太朋友，如果你的办你的在你的工作场合犹太朋友，你还不妨可以问他说，哎，你们做些什么 Yom Kippur， 你们做些什么，然后你就跟他有些交谈，然后他就跟你讲一些，他说啊，我们那天不能吃东西啊，他说一年就这么一天啊，很痛苦啊，不能吃东西啊，就这样子，他就跟你讲半天的 fasting。 你说 yes， 然后你就跟他说，哎，什么意思叫 Kippur， 然后来看看他听他怎么讲，那讲半天，你说哎 my understanding is atonement， 你们是怎么做 atonement， 你就跟他有个 dialogue， 很有意思哈，听他这样讲。我以前问过一个老外，就是一个犹太人， OK， 他就给我讲了半天，他个人觉得说 Yom Kippur 这个东西是比较，他对他来讲是蛮麻烦的。OK， 那希望你谈那个是他觉得说很 exciting 的，你就从当面听到他说为什么他很 exciting 哈。所以犹太历一年一次，好，那整个对象是整个祭司会众百姓。来看看，给各位看一段。因为这一天在犹太人中间，一年中间是最神圣的，所以在当时的话啊，在他们有圣殿，他们在要做这些时候，是所有里头最神圣的一天。那这天的话叫安息日。那你知道在一年中间礼拜天啊，每隔七天的安息日，但是他们这一天叫做至圣安息日 ，the most holy Sabbath。OK， 那这一天不一定是在礼拜天，但是在这一天他们一定要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来做。你看哈，我给各位看一些 slides， 然后在这边，所以大祭司要做这件事情，那是很谨慎的，那马虎不得的，不是好像随随便便草草率率的，所以他们要进到至圣所。那各位也都听过，说进到至圣所，大祭司如果没有做到他刚当尽的职责，所以大祭司也许会就被击杀死在圣殿里头。OK， 那所以他们很仔细，所以开始一个礼拜他们就会赶快准备，然后有不停的人为他们跟大祭司讲说你上去以后要怎么做，那他们要进到至圣所里头要献这个香祭。然后那天的话还有这些赎罪祭的这些动物会带进来。那你看第十六章的时候哈，亚伦要带一只公牛，所以那个牛一只牛是亚伦给他跟他的全家，他们是服侍上帝的，他们要带一头牛献上来。那其他的羊是燔祭用，所以他在献的时候，一个是赎罪祭，一个燔祭，哈，所以你们看到这一堆。那在百姓中，然后亚伦要进去的时候，他一定要先沐浴，把自己身体先洁净，完了以后穿这个白色的圣袍，他不是穿那个大祭司袍，他是穿这个白色的袍，然后进去哈。那百姓中间，刚才跟各位讲的，他自己跟百姓中间要牵两只羊 ，OK， 这个是赎罪祭的羊，然后这些血要带到至圣所里头去，所以祭司他穿了这个白衣服，这个在里头啊十六章里头都有讲，所以你有了这个印象以后，你会去看。刚开始看的时候有时候不太好看，不过你现在有了这印象以后，你会去看就比较容易哈。他就进去拿到火炭，直接到至圣所里面，因为到神的这个至圣所中间，看到这个神的宝座的时候，与上帝面对面，不是像我们这样看的。神规定，然后上帝讲说要把这个香跟火炭，这个炭然后香放在上面，那整个就烟雾就弥漫，然后大祭司才能来到神面前哈，与神面对面。看到没，他要献上这个香祭，然后完了以后他要祷告啊，然后鼓足勇气，他还要再进去第二次跟第三次。第二次的时候他取了公牛的血，就是为自己跟他的本家亚伦的家跟他自己的在整个家庭里头他去献祭，然后这个血要带到至圣所里面，然后完了以后还有公羊的血啊。你看到这个东西带进去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这整个过程，所有一些百姓的那些赎罪，我们讲到说赎罪祭，上礼拜讲的五种祭赎罪，那些个人的赎罪或者是官长的赎罪，他们的赎罪祭就在那个圣殿外面，还不要进圣殿里头的外面那个铜祭坛上面献的。但是一年一次的这个东西，他要进到至圣所，而且为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做这件事情的这个人所谓的中保，就是他自己要献上，然后动物的血要带进去，用血来洁净啊。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在刚刚讲的律例条例，这个洁净你用水洗干净就好了，或者说有时候你用火烧一烧洁，但是这个东西是要用血的。然后等会在下一段你马上看到说血带有生命，所以这个东西很特别哈，它要带血上去，在它东边的这边弹血七次，跟它的前面要弹血七次，然后完了以后它要出来，然后在幔子上面，那这个是separate 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幔子上面要弹血，那他弹血的时候就让他来洁净啊。 然后完了以后他带上那个公山羊的血，就是那个全以色列百姓的血，然后进去做一样的事情。那做完里头的那个刚才讲的那个至圣所里头的约柜还有神的圣座上面完以后，那个幔子也做过以后，那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幔子外面出来的这个香炉上面还要做同样的东西。所以这三个东西他要做，他要做这个，做这个让这些得洁净。以色列刚刚迁进来的时候迁几只羊进来？两只羊，一只要成为什么赎罪祭，那一只的话要把它放走。好，那这里就讲到说一个他们要沾旧，然后一只羊要赎罪，一只羊要放走。那被抽到签的，那那个杀了以后血就带到至圣所里头。上次讲过那个带到圣所里头的那些动物，他可不可以烧在他们那个里头？他一定要带到营外外面烧，所以他不是烧在那个里头的那个坛子里，他没有烧，所以是在外面。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所献的赎罪祭哈，你这样去思想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另外一只这个，他会带到旷野以后让他跑掉。那这个在圣经里头叫阿撒谢勒。那有时候刚开始看不懂的什么阿撒谢勒，到底是不是在旷野里头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什么要祭拜的一个东西，或者是 whatever， 他的名字叫阿撒谢勒。其实你再去回去看的时候，他的原文意思就是说 scapegoat， 就是代罪羔羊。那这个东西就是要让这个在以色列全家的罪，因为在放他之前大祭司要做一个祷告，把以色列全家的罪然后放在这个羊的头上，全部归给这个羊，然后再找人放到旷野，然后让这羊跑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最后最好要死掉。所以你会看这 picture 上面有人要观察最后死掉，然后这个人再带回来说啊、哦，这个我们的罪已经离我们很远了，而且这个罪已经都已经完结了，都没有。那他的目的是这样，他有两只羊。那通常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没什么感觉，你说放一只羊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在圣经里头有出经文哈，诗篇第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你都要称颂他。那他就继续的讲下去，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远，神使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就这个东西，神让我们让神的心意要让这个过犯离我们越远越好。OK， 那你去看一些解经材料或者什么，他都会提到这个东西。这个神要让我们的过犯越远。那赎罪祭那天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一整天的活动。完了以后，大祭司做完这些献祭，然后这些祭物要焚烧，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替罪羔羊要把它放走，然后等等等等，到最后时候他会啊、诵读经文，然后整个赎罪日哈。为了最后结束祷告，然后这个刚刚讲的赎罪祭的祭牲要拿到营外，看到没有，在营的外面那个上面去焚烧，然后完了以后结束，关上圣殿，那一天特别的这个安息日的那个服事结束，然后大祭司回家感谢没有在被至圣所被主击杀而死，对他来讲非常的泄了一口气啊，松了一口气呀。他的任务达成。所以啊、各位你看到了哈，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啊。那赎罪祭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意义哈，特别在这边跟各位讲，你看到没，当然他就是要赎罪，一年一次要为这些事情来赎罪。那赎罪的过程中间他有洁净跟成圣，那你去看经文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些洁净然后成圣。所以地上的物件要用血来去洁净，同时用弹血七次，然后去使它能够成圣，然后每一年每一年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OK， 每一年每一年，那这样子的事情都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特别？希伯来书那边你去找答案就在那边，希伯来书的第十章那边讲，地上的这些东西一年又一年能不能帮我们除罪？可不可以？你可以在你的圣经这个第十六章哈，六记十六章那边写希伯来书第十章，反正就下次就跳到第十章，那里就讲了， 地上的东西一年又一次不能帮我们除罪，它只是让我们想起罪来，那个是经文上告诉我们。那所以我们每一年想起这罪的时候，我们为我们想起来罪，我们来神教我们要做这样子世世代代的条例，所以他们为这事情然后献上，求这个罪离我们离开我们。但是他讲说耶稣基督献上的赎罪祭呢，一次献上就把我们的罪就全部除去了，永远除去，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的东西。好，那这边给各位看，所以他要赎罪，然后他还要洁净成圣。那对这些所有的物件，神的物件在我们中间，所有的要 clean 要 consecrate 这些东西都要做。那对人的话，人跟神的关系呢，这里讲到说要重新与神和好 reconciliation，因为是罪的缘故，同时与神重新恢复一个 和好的关系。好，所以他们在讲赎罪祭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些东西进去，都会讲到这些东西，洁净啊，成圣啊，然后和好啊，恢复。那该讲的对象是祭司百姓，那要做的东西是圣所、会幕跟坛。那跟各位讲出来，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刚刚看了 picture， 他就做了这三件物件。然后在那天两件事情哈，在这个经文里头特别要求，那它的重点在那个，请各位可以看到第29节，16章29节那边，他说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什么事都不能做哈，你看第30节，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祭一切的罪愆。那31节，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我刚才都跟各位提到了，那很多的资料都会讲说这个是一个 Sabbath， OK， 那这天是最圣的哈，圣安息日 The most holy Sabbath，他们一年中间他们都要做。那这里讲到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而且要刻苦己心。那你去看说什么叫刻苦己心，那英文的话它有两层，第一个叫说 deny yourself， 刻苦己心哦， deny yourself， 你在新约里头有没有听过这个 deny yourself， 舍己。那另外一个意思，它这里就这里头啊，圣经这一经文哈，我的手上是 NIV 的，它只有一句注解 deny yourself，就是讲到刻苦己心，另外一个就是 fasting。 所以他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禁食，表面上他们的禁食他们都做到了哈 fasting。 那另外一个是 deny yourself， OK， 要刻苦己心，来到神面前，要把自己放下来，然后好好的思想你过去的一年，你在中间与神的关系如何，有没有东西是神提醒你要认罪的。这一天完完全全就是赎罪日， OK。所以以色列中心的百姓中间，你看到他们常常要提醒要赎罪，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与神和好，然后个人会献自己的赎罪祭跟燔祭，然后以色列的这些祭司还有他们的祭司的本家还有全以色列会众也要做这些事情。记得我上次跟各位讲说，我们现在需不需要再献这些祭，就是赎罪祭，不需要。那我们有关这个什么认罪悔改悔过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做？需要做，对，需要做。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堂，我们不需要一年只等那么一天做，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都可以做。我还记得上次问各位是多久做一次，你时时刻刻都可以做。你觉得说有什么东西你心中，你的圣灵在你的心中提醒你，有些东西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或者是与别人需要和解的东西的事情，你就要来到神面前。那我不知道各位在做中间你有没有这样经历，有时候也许你因着一些事情，也许你做了不好，做在跟你的弟兄姐妹 的上面，你发现你神的灵，你如果常常愿意常常尊神为大，然后敬畏上帝，那圣灵就在中间就一直提醒你，你要去跟那个人道歉，直到你跟那个人道歉以后，这个东西才会走掉，或者一直在中间扒着你。有没有这样经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这样经验？有啊，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讲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很 obvious 嘛，就是这 先生吵架的时候，那因为我先生不是基督徒，那我总结，那而且我觉得一直以来自己就比较怎么讲就是我不太认输，也不太会道歉，偶尔都是我先生道歉。对，这个礼拜我道歉了。那对，因为我也抓住了一个礼拜，一直说要道歉，一直说要道歉，后来还是道歉。 感谢主呀。各位都听到哈，那在我中间也是，我也过去曾经一次是给我的孩子中间的。那有时候做父母啊，我讲了就算 OK， 那说了你就要听。可是也曾经过有这样子的例子，那我觉得说是我的不对，可是孩子们在那边，那当然有了起了冲突，他们也不高兴，可是知道是我不对，那神的灵就在中间一直感动，一直会说啊。结果我有几次我也做了，跟我的孩子讲说对不起，是爹地不对。然后他们，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一做的时候，睡在你身上的那些权势跟捆绑，只要你一做了，整个就没有了。那要不然这个你要是不做这个东西会怎么样？你 accumulate 下去，他下次再也不听你的，或者是怎么样都不好。所以该认的罪要赶快把这个除掉哈。那在我的这经验当中，我也有一次，我们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因为做了一件事情，他跑过来说：“哎，李世彦弟兄，我要跟你就是道歉，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哎，我还收过这个电话，我不跟各位讲是谁，也不跟各位讲是什么事情。我这样子哈，有时候 the purpose 就是我们认罪这个事情，不要把面子放上，你觉得该做的时候就要去做。那这是神在我们中间要做一个东西，就是这样，就讲了认罪悔改，然后我们要感恩。好的，那。赎罪日，各位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他们赎罪日，他们犹太人都回家全家团圆吗？还是各自各？ 啊 ，good question， 他们有没有全家团圆？我在想可能没有哎、欸，我在想那个在，我在猜哈，因为我最近就读了这出埃及记着。那神讲说一年三次他们一定要来这边来敬拜他，一个就是逾越节，另外一个中间的话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出手节，就是讲到那个 Pentecost OK，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 Tabernacle， 就是一年三次特定的节期，所以那种 Tabernacle 秋季的那个节跟春季的那个祝棚节，对，今天我们等会会跟各位提到一下那个，所以这个东西是他们犹太一定要聚集的。那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过新年一定要聚集的，或者是中秋节，你会想办法就跟家人聚集的。那这个他没有讲到说这是Yom Kippur，但是这是我从这样子对，犹太人一年有七个节期哈。那这就大家给各位看的。那如果是要洁净一年一次这个赎罪日的，要进到这里头来，这个要把它都是洁净哈，就是做这三件这个事情。那一般的话，百姓的或是其他们要赎罪。常常做的或者怎么样，他们就在祭坛这边做。那特别哈，所以就讲嘛，赎罪祭你看说有时候会头昏，所以有时候说祭坛现在这边有时候这个是要献到营外。那他基本准则就是说，这个赎罪的祭物的血杀了以后，那个血取出来以后，他要进到圣所里头去 anointing 这些圣所这些东西，那个的祭物的肉不能吃，要拿到营外去焚烧，就是这个原则好，所以就是这样。那这个给各位看看，在当时很忙的，你看祭司有这么多的祭物在这边，坛上要烧火，然后要献祭，然后祭司拿进去的话是大祭司做这些事情。 那怎么有烟？ 白天有耶和华的。不是烧火烧着了， 白天云柱，晚上火柱。 你会看到有一些，你在网上上，你看到夜晚，如果说他们以色列扎营啊，到处都扎营了，那中间在中间是一颗红色的火柱，这样上去，对。 好，这个是我看了一下哈 ，Yom Kippur Day of Atonement， 这个是赎罪日。你看，所以他们犹太人会到他们的会堂守这个圣安息日，然后他们犹太人聚会的时候就会带上他们的祷告经，然后他们就聚集在那边，然后他们就聚集祷告。记得刚刚讲的是两个东西，对不对？一个是刻苦己心，第二个什么工都不可以做。OK， 他们要完全的放下来 ，rest， 就是安息。 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一样是敬像 主 耶稣，就 是 说， 你是说他们这样子，是不是？ 是是是。可是他们所敬重的是耶和华，他们不认为耶稣他们是现在的犹太人。 很多，对，很多。 就他们就是很相信耶和华。 耶和华是英文的词哈，我跟各位稍微再提一下。他们的话，通常他们不直接讲他们的神的名字，那有些版本会翻成 YHWH， OK。那正确的话，它是 YHWH 叫亚伟， OK。所以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叫亚伟。那但是有时候亚伟这个讲出来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对神不尊敬，神的名怎么可以像我们这样叫朋友这样直接叫？所以他们叫亚， OK。他们就是叫 Yah， 就是 J-A-H Yah， 那个 J 一点 Y 的音 Yah。 所以比如说给各位一个 example， Hallelujah， 那个 Yah 就是神， Hallelujah 就是 Praise， Praise God， 那就是这个意思。 OK， 对不起，那个站一下时间。 OK， 我那个以前的老邻居哈，Lucille， 他是个犹太人，然后呢他都很守他 Grandma还有他妈妈教他的那些犹太人，然后呢他搬到 Long Island， 然后他但是他在这儿的时候常来我们 Rock 教会英文堂，他喜欢听我们的牧师讲道，然后他到 Long Island 搬去那儿之后，他还是去那边的 Christian 的 church 的教会哈。然后他最近参加的是一个就是都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是基督徒，叫做 Messianic Jews， 对，他们相信旧约的亚威跟新约的 Jesus 是三位一体的，然后他们，但是他们就是像我们一样也读旧约新约，然后但是就像你说的那个 Messianic。 那我们在这边看了很多是旧约这个东西，所以你会看到说正统，你到很多，比如说到 Brooklyn， 你到Highland Park， 那你到 Brooklyn 或者是到那个 Williamsbridge， OK， 那边 Manhattan 那边下来，你会看到正统的犹太人，他们都戴着这个大黑帽，或到耶路撒冷，他们很多，那种叫 Orthodox Jews， 所以他们很 follow 这个百分之百这个东西。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停在这边，所以你如果去以色列那边，或者说有些朋友告诉你一些以色列的消息，从70年代以后，当以色列回归，他们在1948年复国以后，他们的下一代新的很多人在那边，他们相信耶稣，所以他们就是刚刚阿环老师讲叫 Messianic Jews， OK， 就是叫弥赛亚的信徒，那在那边很多，那教会兴建很多。那回归了以色列的这些人，他们主要的来回归的就是从欧洲，就是英国美国这边回去，另外一个是东欧，就是 Russian Ukraine， 然后那边波兰那边下去。那从英美回去的人都很有钱，那他们的 property 都很好，那这些欧洲回来的他们就很贫穷，真的很贫穷，然后他们很辛苦。那我去2011年我去那边去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看到他们给我们做见证，所以他们那边要做集体农场，就把这些人一起找来，然后集体农场，然后完了以后要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 church 里头有 food bank， 什么东西在我们洛哥这边没有听过有 food bank 吧？那 food bank 就是说在教会里头会储存一些食物，也就是说哪一天哪个弟兄家里没有东西可以吃，教会的副本东西就会拿去送给他，让他能够存活下去。所以他们在做这些的事工上面做了很多这些东西，那就跟各位讲，所以这个东西神的手在那边很奇妙，就一直在这边展开，然后他们信的人也越来越多。那当然也知道年轻的人他们很容易就 adopt， 那很多人做见证，他的父母亲都是虔诚的非常虔诚的那个什么犹太人，可是他们的子女当他们接受他们了解知道说这个耶稣就是神来 就是带领他们过来的那个什么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的心都打开了。所以传福音现在是一个 good time， 然后特别会跟犹太人传福音 good time。那跟犹太人传福音通常是叫什么？有个名词，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听过，叫犹宣，犹太人的犹，宣教的宣，叫犹宣，向犹太人传福音。OK， 所以看完这些时候，向犹太人传福音，你就跟他讲说：“哎，你说你这个律法的总结是谁 ？Jesus。好”好啊，他们在赎罪的时候会读，特别就是这些利未记的经节。那很奇妙的哈，他们也得到读到以赛亚书、约拿书。那这些是他们，我想时间缘故我就不细讲了。我就看到说，哎，怎么还会读这些？但是很有意思哈，他们读。我刚才跟各位讲说，我们看完了这个赎罪，我花一点点时间跟各位回去再看一下这个，这个条例哈。你看到你圣经第十七章，这里神特别讲到说不可以吃血这件事情。那十一节这边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这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这里看到说，血对上帝来讲很重要，是用来去赎罪。那刚刚讲了，除了赎罪以后，他也能够什么洁净，他洁净这些圣物，然后最后他还要弹血七次，让他能够成圣。那血的本身的工作就是有，就这三个，有生命，然后用来洁净，然后可以使东西成圣。所以血是不同一般的东西，那神也很看重，那不要吃血。那我在这次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处新约的一处的经文。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使徒行传他们那时候开了一次使徒的所谓的耶路撒冷的会议，有没有印象？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他们在会议的时候是讲一些什么事情？因为当时福音传给外邦人，很多外邦人信了，那他们讲说，那他们信了以后，我们旧约这些东西他们要不要遵守？那他们讲说不全要遵守，然后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啊，就是说，那我就点到这边，他讲了说四个东西不可以说希望他们要遵守。你会去看，因为这个东西你既然看到旧约，你会想到说新约里头，那就跟我们讲，他就讲说其中一个就是说不可以吃血。 OK， 其中这一个就不可以吃血。那当然有人在过去我们也听到说，他说哦，那血为什么不能吃？我不晓得在国内的人你们有没有吃血，吃不吃？吃哈啊，我那个是从台湾来的，张健你们在国内也吃是吧？对，你吃是吧 ？OK， 现在还吃吗？啊，现在不吃了，我们也不吃了。好，就讲这么多。你要不要吃？你这个新约刚才讲吧，我说吃与不吃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要绊倒人就好了。嗯，好，那所以有关吃血，你就知道啊、哦，原来神也常叫我们说不可以杀人，流人血的罪要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不可以杀人，这血本身是带有生命的，要 respect 这些东西。要尊重这些东西。那另外讲到十八章阴刑哈，哇，我没想到说神有关这阴刑这边写了这么多，而且写了触目惊心。你如果回去看啊，你看他说这个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如果你手边有英文圣经的哈，你会发现你开始看他讲到从第六节，事实上一到五节上面都有，然后第三节那边就说 not do must not do do not OK。你看从第六节开始下去，他就讲什么 no one。Do not, do not, do not, do not. OK, 都不要做，不要做。有关这些东西，sexual immorality 的这些东西淫乱，我后来才发现说啊，神在地上建立这个秩序，然后建立这些子子孙孙，他希望人有一个一定的规则可循，他希望是人跟人中间的这些 relationship 是一个合理的关系，一个正常的关系。是一个在神眼中成为一个是圣洁的关系，神祝福婚姻 God bless marriage OK， 但是在婚姻本身人不可以随便乱七八糟哈，所以你会看下去哎，哇，所以我问各位讲说神喜不喜悦有婚外情？好，你看一下十八章二十节，好，这里讲到说不可以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啊，你要这个不可以随便跟别人，这里讲到邻舍，不是你的家里的 next neighbor， 而是说任何的你的朋友什么都不可以。然后可不可以堕胎？二十一节， 这里讲说不可以把儿女金火归摩洛，摩洛是当时的一个假神，他们要把孩子献给他，对，在迦南地的那边，他说不可以。 OK， 二十二节，不可以与男人苟合，像和女人一样，这是本是可恶的。那这里男人这对象就是讲说以色列的这些那些人，对不对？他说可不可以，这里就讲所谓的同性恋，不可以，所以圣经里头早就讲了不可以同性恋。然后二十三，不可以受淫和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以沾沾受浅等等，是不可以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淫乱。那看到这边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个事情，神对淫乱有没有施行审判？有哈，在哪里？你记得在哪里有施行过审判？对，各位有没有想到？刚才姐妹讲了，有没有想到？索多玛、厄摩拉，你回去再看那个创世纪那个故事，那个是对淫乱的审判，因为他们，你看两个使者一进去的时候，他们要什么 ？OK。然后你看一下中英文圣经，他就是说叫罗德说，你把那两个陌生人，两个客旅的那个人叫出来，让我们 have sex with them。哇，看了，怎么有客人呢 ？visit 那个城市，他们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事情，你会觉得非常痛心。神后来就审判那个地方。那既然讲到这边，那你环顾我们的周围，我们现在所处的东西，那大家也知道，在不久之前，美国的法令也允许通过同性婚姻。其实你想想看，好，你看了那么多经文，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你觉得上帝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感觉如何？ It's not good。 为这国家祷告，好，我们做基督徒在这里做言做光，为这国家祷告。因为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或我们的下一代的在下一代，就很有可能再过个几代以后就变成像那种的光景。也许在我们现在的这时候没有马上深刻的感觉，可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不合神心意哈，不合神心意。那这个， 那个李老师，对不起，我有请教过那个王牧师啊，方志佳牧师啊，他就说，即使他们牧师现在在讲台上讲那个关于同性恋的这个话题呢，他们也都要很小心，因为已经有法律保护他。然后他王牧师建议我，就是说，但是那些同性恋的同事啊，如果他们开 party 啊，或者是他们，就不要去。 所以谢谢阿华老师的提醒，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因为有法律的保障，所以我们也得额外小心。我刚才就点到那边，你没有听到我再继续讲很多话，你给他的 point 就好了，对啊。所以很小心，你讲话的时候也记得不要在公众场合里头大放厥词。但是你看了圣经以后，你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的话语会给你启示，你就知道。那个人方面，那每个人，你是你家里属灵的头或是领导，那你至少对你的孩子，你可以给大家有个正确的教导，什么才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婚姻，你要跟他讲一个正确的一个的这个道理，对不对？好，我想这是很重要。 OK， 那好，那再看第十九章那边，他说十一节那边，你们不可偷盗，然后十二节那边，不可按照我的名起假誓，然后十三节那边，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财物。事实上这些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就讲了十诫里头神放了那些更细节的东西。十诫后面的五诫还记得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然后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然后最后不可贪恋。 OK， 别人有的东西你没有，你就开始心中就有贪恋，这个东西还没有行为哦，就讲到你里头你不可以有贪。所以你看到这些就开始哈。那其中我跟各位再讲一个，就是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边， OK， 他说不要报仇，然后半段说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里爱人如己是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你爱的你的邻舍，爱你的朋友，就像你爱着，就是主耶稣讲的，我们不仅要爱人，而且要爱人如己。那主也给我们的诫命，那旧约就是从这边出来的。OK， 好，那还有一些法则，你再仔细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神的法则 ，OK， 很棒的。然后很多你会发现说，从十诫那边开始衍生出来哈，十诫是一个大纲准则。那我这边就跟各位交代了一下，你回去看 啊，你回去看一下。我们讲到了赎罪日，这个是一个重点。啊，接下来还有两个方向给各位看一下。我们讲一下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圣会节期，然后最后再进到这个祸福。那时间有限，我很快的跟各位稍微讲一下这个哈。在犹太人有七个节期，那他们通常会说是春天的节期跟秋天的节期，这个什么 Spring Feast， 那这个就是逾越节、无效节跟初熟节，那这个就一起了。那这个看到没？他们过逾越节的第二天无效节，然后一个礼拜以后，然后他们有初熟节。Actually， 对不起，他那个完了以后，你看14、15、16，这个无效节是要庆祝一个礼拜。那这是上次跟各位讲过逾越节嘛？你如果来的话，你就听了很多了。有关逾越节，使他们很欢喜快乐，庆祝神对他们的拯救 （salvation）， 然后他们离开了那个被奴的那个状态。然后初熟节这天，主耶稣在这里复活，他就好像初熟的东西献给神。所以你去看那个什么哥林多前书，就讲到15章，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就讲到耶稣是初熟的果子。OK， 献给神。五旬节，既然讲五旬节，发生什么事情？五旬节，五旬节的话，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五旬节哈，在那时候，在当时的话，他们就大麦收割完毕，然后要栽种小麦。那这边是春天，然后就过了一阵子，有点进入到开始要进入到夏天。那后面这三个叫秋天的节期。那这个第一个叫吹角节，赎罪日刚才讲过。那我们来看一下吹角节，然后还有祝棚节，刚才阿环老师讲的祝棚节哈。吹角节每年在那边，他们7月1号，他们犹太历的7月1号要吹角。OK， 吹角，然后那边是一年的他开始。那现在的话，吹角节我们听到的叫什么？Rosh Hashanah， OK， 他们都会庆祝这个，他们都很高兴，然后会去过节了。那是 Rosh Hashanah， 然后那天要吹角，然后呼召人，然后反省悔罪。赎罪日几天以后，10天以后，他们要在一起 fasting， 一天一年要 fasting 这一天。那其他的 fasting 不是一个 mandate， 但是这一天是一定要做。然后完了以后，他们要庆祝祝棚节。你看蛮快的哈，初一10到15，马上就祝棚节。我看看有什么。 老师，你去过以色列，他们的四季跟我们的四季是同一个时间？比如说咱们冬天，他们也是冬天，然后咱们夏天，他们也是夏天吗？ 嗯，他们也是在北半球上面，所以跟我们是一样的。 哦。 嗯。但是以色列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那边干燥，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海拔那个温差大，所以他们通常在靠近死海是地表下面更低的地方，所以他一天你可以经历到中午的时候就好像沙漠地带 desert，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很冷，就是这样。那他们的所有的农作物都是用保护的，所以他们会照那个保护的里头，好像就是暖房，greenhouse 这样去种，但是它种出来都很漂亮，很漂亮。对。 以前那他们，你说中午是沙漠，晚上很冷，那他们有没有像我们美国一样上去？对啊，有那一点有那 AC， 要不他们怎么生活啊？ 我们住的 hotel 都有这个东西，我不叫他们住的。风琴，你知不知道？ 去的时候有但是 我们担心的是冷暖哈，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有个 advantage。你要知道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advantage 他们来看的时候，他们可以出产一年四季的东西，都可以在那边栽种，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些时段他们是很冷的，所以冷季的作物，不管是蔬菜水果，他们也都可以做。他们是温差很大。那以色列出口最大的，就我印象之中，花卉 flower。欧洲的那边他们要花，跟以色列都就做过，而且他们也做得漂亮，他们赚了很多，就是这方面的做花卉方面上面的钱。 好像春天一 样。晚上 蛮冷。你女儿在那待三年。你女儿在那待三年做什么？科研的，在三年，在三一零诺，上一零诺一零诺才一零诺，成立的六三，对， 教练，来给各位听一下他们吹角。OK， 所以犹太人吹角是吹这个羊角哈。好，我把它停下了。好，他们吹那个羊角，所以刚刚听了有四种 pattern。第一个是刚开始是一个 regular，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叫 alert， 当当当，然后当当当当的一个一个。第三个是当当当当当，比较快又短，那个是 alert。第一个就是吹，他们会就是开始吹角。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有点 pay attention， 第三个的话就是很特别，马上事情要公布下来。那第四个他们是叫所谓的 the grand blast， 就是吹得很长的那个，就是这样。所以都有用意哈。那时间有限，不跟各位多讲了。那这个吹角节，这是他们每年要做的，他们庆祝一个开始，然后吹角本身也代表得胜。然后再看给各位看一下祝棚节，好的，这里祝棚节，在祝棚节的时候 Bible 上面跟我们讲，圣经跟我们讲说，祝棚节在将来，在幕后的时候，将来的时候是以色列跟外邦人要一起要过来庆祝这个节期，所以他叫 Feast of the Tabernacle。 那犹太人在这天是他们很欢庆的，因为是他们秋天里头的最大的一个节期。那我们在美国，在北美，在加拿大，我们庆祝的时候是庆祝什么？Thanksgiving， 对不对？那他们庆祝是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很欢庆，所以他们都会在这边跟家人在一起，然后他们也会对着他们的圣城，大君王的城，然后耶路撒冷来朝圣。那你看好祝棚节，既然讲祝棚，就要搭棚子，就要住在棚子里面，所以这是这个人的一个家，他的棚子搭在外面，然后祝棚节。OK， 那祝棚节，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要纪念耶和华神在旷野中间带领他们那么多年，他们也没有缺的吃的，也没有缺的穿的，所以神的恩典丰富的供应他们，所以要他们纪念这个东西叫祝棚节。所以 在哪里？ 棚子就这个， 哪里？ 这个， 那个是个棚子。 这是他的房子，外面他是门口搭了一个棚子。好像你们对空调很在意哦。你们很在意这空调是不是？这礼拜太热，热怕了。然后这个棚子里头，他们就会摆设这个筵席，然后庆祝。有时候他们在上面会 decorate， 用各式各样的果子在那边 decorate， 因为秋天嘛，有很多的丰收的那个东西在上面。然后他们通常会 Bible 上面会讲说，你去看，然后就这四种东西。然后他们会拿着手上拿着四个东西，朝着刚才讲的圣所啊，然后在一边祷告，然后感恩。这个不是柠檬，我以前早期的时候我以为这是柠檬，结果我发现不是，它是以色列特产的一种水果。嗯，跟各位特别说明一下。你看。 看秋天是一个丰盛的地方，对不对？他们要收这些葡萄，然后要酿酒。这是另外一个棚子，给各位看。这家人有游泳池，然后他的棚子就搭在泳池旁边。然后他们在里头，你看手上拿了这个东西，他们也祷告。那这个最后一张照片是在希罗亚池，在圣殿外面。那这个水，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水？跟各位特别提一点哈，在秋天的时候，除了他们庆祝丰收，他们有这些东西，他们感谢上帝来感恩什么？还有重要一个就是他们为的来年，他们祈求神给他们丰润的雨水，所以他们这里有一个叫所谓的水礼，叫 water ceremony。他们会到希罗亚池拿进来，大祭司要在这边，所以在那边他会庆祝这个水礼哈，就这样。那如果你有了这个背景的时候，你会想到新约的圣经的时候想到哪里？刚刚讲的这个，哎，姐妹，大声一点，受洗不是？还有人想到什么？各位新约都蛮熟的嘛，对，哪里？圣会是吧？来，好，那边讲到什么？哦，这个不是，那个是必士大池，生命的活水 ，getting close 了。你那必士大池是在那边哈，他进圣殿的时候有那个狮子门 ，the lion gate 进去，旁边就是必士大池，那个凤琪你大概就知道了，去必士大池，对啊，没有去啊，那你是到了那个什么西西加水道下面去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要踹一下新月里头？对，那是希罗亚池。我们现在讲的说 Tabernacle 他们庆祝这个丰收，又有这些水礼，主耶稣在这个节期时候做了一件事情，这是讲到 水地 里 有那个， 哎，不是那个加，那是加拿，加拿这个是耶路撒冷圣城啊，你们要去一次，你们这些东西都有了，对你们有空，我非常鼓励去的人啊，都觉得得到很多，而且还会想再去啊，我也是很想再去，我太太也很想再去，我知道中间姐妹也很想再去，有机会去哈，把握机会。那嗯， 你就搬到妈的 游轩，我在那边游轩，马上都学会了，是犹太人来传福音，游轩。 再组个团，再组个团。 我没办法组团，不过我知道有人可以组团，到时候大家有兴趣，我们就找人去找他去来组团，对啊。好，那我跟各位讲，这是很有名的哈，在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主耶稣在那边讲说，切期的末了就是最大的一日的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跟他们讲说 ，OK， 然后他说，你们有人若是渴了，可以到我这边来喝 ，OK， 然后我的水就让你们永远不渴，那你就讲到就是活水。这里纪念他们在这每年要跟神求水，哇 ，water ceremony， 你说主耶稣说你们就来。他就站在圣殿那边就这样讲，那人家这个就是旁边圣殿，我不晓得他站在哪个位置上，不是他在一宣讲的时候，大家说哎，这个人讲话怎么会是这样讲呢？而且说来这边我就是活水，你有这个时候你就想到说啊，那个在看新约那些场景都是很特别的，那主耶稣讲这句话，那很多人就会很震惊哦。然后那时候那耶稣自己就宣告嘛，我就是那个活水 living water， 然后你就来我这边喝 OK。回去看啊，我就讲了，看完另外一季也要看那边了。好的啊、最后一点点时间跟各位稍微 go over 这个。这个就讲到说将来以色列会全家得救，这些哈讲到说吹角节是教会的背题。那我现在时间因为有限了哈，我就不跟各位多讲。在立位记最后他有二十七章，在最后的两章二六二十七的时候，神就给了他们两幅图画，一个图画是象征的丰足 OK， 那另外一个图画象征的审判。那这里讲到说神在前面跟他们讲了那么多条例， 他神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你们地生出土产，然后一直下来。我要你使你们五个人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追赶一万个人，这些都是神给他们的 promise 哦。那条件是，以色列百姓如果按照神的话去做的话，神就在旁边与他们同在，然后帮助他们。那要是没有，不然的话呢？他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讨厌我的律例，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好，仇敌要吃你所栽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然后等等等等等。所以你在开始往下看的时候，约书亚的时候，你在看他事实的时候，以色列有没有做到这个？都没有，一个一个东西都出来了哈。他说，你再不听，我要把你们的罪加七倍来惩罚你们，我要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神就跟他讲，你不要以为说你找到了埃及，你找到了什么，你们有势力可以依靠势力。神说，我要加倍的惩罚你们，把你们势力断绝。他说，你们若反对还是不听，然后神要什么，让走兽，让什么什么东西再来，那最后还不归 OK， 神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神已经这事先都讲好了哈，都讲好了说会发生什么东西。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说很感动，因为神都已经跟他们讲清楚。你也知道，人有时候真的神背你讲了，但是他并没有遵从，但是神却说 OK， 但是你们若承认你们的罪，然后你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罪，然后等等等等，然后神就说，你们若心里若谦卑，神还是愿意把他们再重新接回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神是一个什么的神？他是一个守约的神。然后他神就讲了，我们愿意回转，神都愿意赐福。所以其实看这些律法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让人家觉得说，有时候好像蛮硬的哈，不太容易下去。但是你会发现说，神的心意都在那边。刚才讲的圣洁，另外一个就是慈爱，那神也守约。那我把这个全部的，好，这是可能是我最后的一张，对，最后的一张图片。我把这些我看完以后，我的思想，然后我最后我把它总结一个，我也把这个送给各位。我希望各位你在看的时候哈，我先介绍一下，从这个西乃之约一开始，他们来到西乃山，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边的时候，开始颁布十诫，建圣所，然后完了献祭礼仪，然后祭司讲到条例，讲到节期，讲到最后神还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照着做会是怎么，不照着做是什么。这整个就是一个约的条例哈，然后从总纲开始，然后一直讲得很细详细，到最后神的最后就好像条款的最后，来跟他们讲说会发生什么事情，都讲得很明白。然后利未记最后二十七章的时候就讲说，这是神在西乃山吩咐。那这些东西你会看到什么？神要我们希望见到一个跟与他有敬拜的，讲到这些献祭就是来到神面前敬拜他，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知道说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的，那能够过一个蒙神赐福的生活。我觉得常常思想这个哈，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他，所以我们有敬拜的机会来到主面前，我们就真心敬拜。记得在新约告诉我们敬拜是什么，用心灵与诚实来到神面前。神是圣洁的，我们知道他的法则，我们也应该成为圣洁的人，然后蒙神赐福。你就做神要我们做的，神就赐福哈。所以我们建立一个敬拜圣洁蒙神赐福的生活。我希望说看完利未记，然后你把这个图像放在你的脑中，然后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敬拜圣洁蒙神赐福的一个人，我们的家庭也愿意成为这个样子。那我就讲到这边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家庭，主，我们给你祷告，求神他们能够都是一个敬虔的家庭，蒙你自己的祝福。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调整我们的眼目和心思，让我们常常的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主耶稣，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真实敬拜，能够心中常常存有圣洁，然后我们的心思为人能够是讨神喜悦，我们能够过这样子一个人生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也是在这里特别感谢，知道这样子的工作，主要去福音班传讲你自己。主，孩子心中也很大的压力与负担，主，也求你使用我在今天等我的课程当中释放你自己的信息。主，也希望让这些听的朋友们心中能够 被你的自己的心被你的灵所恩感，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保守他们散去的脚中，也保守等会他们在你殿堂中间的敬拜，愿你的灵与他们同在，保守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主，我们将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